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七十集，夏侯恋半死不活地拉他：“ 找什么找？你在宫里怎么找得到？” 沈觉眼神有些闪躲， 我捡到你那个晚上看到你娘了，她在找你，还杀了几个羽林卫。 闻言夏侯恋愣在当场，问道：“ 你怎么没说？”“ 怕你知道了去找她。”我 沈觉不敢看夏侯恋，狠狠一闭眼站起身道：“ 我现在去找她，她或许还在皇宫，如果我找不到，我就想办法出宫，你等着我。” 沈觉。 沈觉头也不回冲到门边，打开门，一个高挑的人影叼着一根草倚在门廊上。这回他没顶着满头鸡毛，黑亮的头发散在身后，衬得他肤白如雪，唇色如血。瞧见沈觉出来，他轻飘飘地掠过一个眼神，静谧月色中那目光沉静如水，这不是高娘娘。沈觉警觉地后退。“ 老子。” 女人指着自己的鼻头扬起一个微笑：“ 夏侯佩。” 她身上有洗不净的杀伐气，一颦一笑都似暗藏杀机。刺客，这才是真正的刺客。想起夏侯恋，沈觉克制住心里翻涌的恐惧道：“ 夏侯恋他……”“ 我知道，起开。” 夏侯佩把沈觉挥到一边，擦着沈觉的肩膀进门，走到夏侯恋的床边。夏侯恋瞪大眼，一脸不可置信：“ 高娘娘。”“ 奶奶的，白养你这个傻儿子，老子换张脸你就不认得我了。” 夏侯佩一面从兜里掏出一个药丸，一面没好气地说道：“ 两个选择，第一，不回伽蓝，留在这儿等死；第二，吃药回伽蓝，选一个吧。” 夏侯恋反应过来，顶着满脸血不死不活地道：“ 您真是我亲娘。”“ 我还真是你亲娘，不是你亲娘能他娘的扮成疯子陪你待皇宫这么久吗？” 夏侯佩撕下面具甩在地上，露出那张明丽到甚至锋利的脸。他们母子长得很像，若夏侯恋再多几分杀气，说与他无几相差别人也相信。“ 吃吧，夏侯恋。” 沈觉忽然出声了：“ 别留在皇宫了，你不属于这里。”“ 这话说得对。” 夏侯佩笑道：“ 哼，就你这傻样还想搁这混啊，给人塞牙缝都不够。” 扭头看沈觉：“ 你这小子别用这眼神看我，这事我也没辙，生在伽蓝命该如此，七月半每个人都要服，包括我。解药只有住持有，他刀法绝强，我甘拜下风，只能乖乖当他的爪牙。” 沈觉收了目光看向别处，叹了口气。夏侯恋接过夏侯佩手里的药丸，在嘴里嚼了几下，囫囵吞了下去，身子还是发软。昏天黑地的困意袭来，夏侯恋气若游丝地说道：“ 娘，让我先睡会儿，明早咱们再走。” 夏侯佩随便应了声，擦干净他脸上的血，帮他掖好被子，学出帘子坐在八仙桌旁，为自己斟了壶茶。“ 他其实只有一个选择吧？” 沈觉忽然道。夏侯佩吹茶的动作一顿，两眼看向沈觉：“ 如果他不答应跟你走，你就会杀了我。” 夏侯佩笑了一声道：“ 我可没说这话。”“ 七月半到底是什么？”“ 苗疆的一种饮药， 只不过性子没有寻常饮药那么烈，十天半月不吃就让人生不如死。七月半每年七月半发作一次，食之便可，不食熬是能熬过去，后果不清楚。 苗疆， 沈觉沉吟， 没有更多细节吗？ 没有。 真的没有别的法子了吗？ 沈觉垂下头， 他不想回前兰，你知道他不愿意杀人。 你还不想当太监呢？咋的，你还能不当太监了？ 夏侯佩不以为意。 你 小少爷，你是聪明人，至少脑子比我家这傻子好使多了。 夏侯佩端着茶杯，银白的瓷光在指尖流转。 人生在世各有各自的路，你们的路或许会相交，但绝对不会是同一条。 沈觉却笑了， 前辈不会六爻排盘之术焉得如此笃定？ 算命不会，看人的本事有点。 哦，在前辈看来我是何人？ 背信弃义，阴险狡诈，无耻下流之徒。 前辈倒是直言不讳。 桌子底下，沈觉用力握了握拳，嘴角的笑容却不减半分。 不过前辈可愿跟小侄赌一把？ 我可没你这样的大侄子。 夏侯佩说得毫不客气。 赌什么？ 赌我能把夏侯恋从前兰救出来，还他自在，天地六合，再无人能令他卑躬屈膝，俯首听命。 有点意思。 夏侯佩撑着脸，修长手指遮住嘴边的说不清是嘲讽还是高兴的笑。 我能问问吗？我家小恋到底有什么神力，能让你这般为他筹谋？这个臭小子连单刀杀术都使得七歪八扭，我夏侯佩一世英名都要败在这小子的手里了。 沈觉垂着密密实实的眼睫低声道： 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，如此而已。 算了吧小少爷，我看你还是看看怎么帮帮自己吧。要报谢氏之仇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 今上年近五十，沉迷声色犬马，金丹长生之术非长久之相，黄泉交接之时便是未得丧命之日。 沈觉掀起眼帘，双眸直直望向夏侯佩。 前辈不敢赌吗？ 夏侯佩唇边的弧度越发深了。 赌期多久？赌注为何？ 赌期十年，你赌你的信任，我赌我的性命。十年之后，夏侯恋未出伽蓝，沈觉将性命双手奉上。 这赌局荒唐得很，偏生夏侯佩也是个荒唐的人。定定看了沈觉许久，手一拍桌子，道： 成交。 沈觉缓缓吐了一口气，道： 那么前辈可以告诉我更多关于七月半的事了吧？ 究竟比沈觉多吃了几年的米，他一直都知道夏侯佩并不信任他，对伽蓝诸事亦多有保留。只不过现在不一样了，他已经赢得了他的信任。 七月半我知道的确实不多，能说的都说了。 沈觉皱眉： 前辈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